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作品，叫做《任性》，当中呢单纯的钢琴的配乐听起来有一种很古典的气质。继续来分享一下陶晶莹这首歌曲，叫做《走路去纽约》。有时候放慢心态去欣赏身边的一切，可能是一棵小草，一棵小树，也可能是身边的某一个人，或者是某一种态度，你会觉得一定有新的发现。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，无论地球上哪一角，我一天就到。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，理想拥有我每一秒，你今天就要。我飞的机会太多，有时因为你，有时为自己。我飞过好几万里，觉得那会是距离，突然很想不要飞，想走路去纽约，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。走路去纽约，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。就上那一角，我一天就到。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，你想拥有我每一秒，你今天就要。我飞的机会太多，有时因为你，有时为自己。飞过好几万里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，突然很想不要飞，想走路去纽约，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。走路去纽约，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继续来分享的《Shubidua》这一首《世界末日》，有很多人都认为这首歌的原唱是周杰伦，但是其实呢，并不是这样。

惜陪你走的每一天，我会用心建构你想要的世界，幸福在蔓延，紧紧抱着你在身边，是我最幸福的时间，生命因为你变得更完整，谢谢你的出现，世界在变，对你的呵护不会变，我爱你到永 That's right now. There's no good, never bad now. 认真

爱的人，亲你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你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 这是来自庾澄庆的版本，叫做《亲密爱人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黄小琥这首歌曲，其实是黄小琥的原唱，但是后来呢被伍佰再次翻红，叫做《突然的自我》。黄小琥并不是偶像派，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太多的偶像派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中性，但是呢又有别于李宇春的中性，也不是潘美辰的中性，他的声音很深沉很深情，又带一点潇洒的感觉。来自黄小琥《突然的自我》。心头，在寒冬时候。